好啦，咁啊讲呢个复活的老老修啦，咁啊交俾你哋啦，我又唔识嘅，我弃咗翻嘅老老修，基本上睇咗少少嘅，唔系我杯茶。 呢个作为最熟应该新年啦，相对如果呢度系嘛，明星嘅 熟唔熟？唔系啊，马仔咩？ 哦，系啊， 我 话马仔， 我冇睇剧场， 马仔未睇啊，马仔未睇。 马仔冇睇剧场版啫，你有睇电视啊嘛？ 佢改晒啊啲嘢。 唔重要啦，快啲啊，快啲啊，讲啊，点啊？ 咁啊，嗱，我讲先啦，因为我唔系 fans， 我对成个系列完全零认识，所以先要求大家帮手一齐入去睇。咁我作为一个唔认识嘅人睇，我睇得明嘅。第一，第二，我都觉得好睇嘅。咁样，咁呢个就我一个。 哦，讲完啦。 系 啊，个分分有冇睇噶呢度？有冇睇开 咗？一啲都未睇过嘅。 系。 即电视都冇睇， 一分钟都冇睇过 嘅。哦，即我都睇得多啊，你我都睇咗两集。 你肯定 系系 OK 好。 新年啊！ 阿明有冇睇噶呢度？冇 冇啊？ 都冇冇冇。 咁啊， 其实 Peter 有睇，系啊，不过 Peter 冇冇。 其实应该就 Peter 应该最熟添。 最熟 Peter 嘅。 哎呀， 系啊，最熟 Peter 兄，其实因为上次都系 Peter 兄讲嘅。系啊，即系老收呢个课题。 系啊，咁啊应该揾埋去录翻段喎，真系。 系啊， 系啦，系啦。 时间夹到， 之后再补啦，就咁啦。咁啊，新年又觉得点啊？ 系， 新年有睇啊呢套。 系，冇错。咁啊，如果以今集呢个剧场版嚟讲咧，我觉得 fans 系会绝对满意嘅，因为基本上都系按照大家吓希望嘅方向去进展嘅吓。 哦。系啊。咩咧？咁系咩咧？ 哦，咁啊，呢度开始透啦吓。咁啊，当然就系有呢个复活的老老兽啦吓，啊，真系复活咗。啊而佢一開始嘅狀態其實就變咗朱古力嘅， 賭神， 即係賭神啊！ 嗯，即係又係好接近冇、哦、變咗好似佢又唔係白痴嘅，即係變咗佢又話冇咗個心嘅人咯，得個外表嘅啫咁講，係啊咁樣，咁啊做緊就係朱古力嘅行徑咁樣。 咁當然佢冇， 即係得翻十歲噶嘛， 甚至 會驚啊，係啊，會驚啊，要人保護咁嗰啲咯。 即係因為佢。佢簡單啲嚟講，咁佢上集係真係瓜咗嘅，話佢嚇。咁、啊、之後咧就阿思思啊，即係阿女主角咧就用啲方法咁就復活咗佢個人出嚟。咁但係咧就冇咗個靈魂嘅，你當係咁啦。 咩點樣咧？即係你意思空啊？呢套唔係鬼戲嚟㗎喎。 佢唔係空嘅。 科幻 嚇、啊，但係佢有嗰個所謂思世界咧。吓、啊，咁嗰个系你都可以话嗰啲鬼鬼神神嘅嘢嚟噶，佢亦都有教团嘅、哦，即系女主角阿思思嗰个吓，咁系啊系啊，总之牵涉到好多年。 唔科幻嘅，系用魔法将佢复活嘅。 你可以咁讲，因为 Cookies 本身嗰 Gears 嗰样嘢就系呢啲嘢嚟噶嘛。 哦。 系啊。 咁样。 系啊。 O K。 吓，咁佢就吓、啊、复活咗个老。這個冇靈魂的老修，然後其實他主要今集的目的呢就是真的想復活回真正的老修，就去所以去了那個找個教團的那些遺跡啦，就 去進入回私世界，就捉回老修回來，簡單地說就是這樣、 okay. 所以就為什麼會牽涉到一個完全大家由頭到尾都沒有聽過的新國家，就是這樣。咁同埋呢個國家咧，點樣無啦啦喺度一開始就話要去襲擊娜娜莉同埋呢個豬雀佢哋，即係男主角個阿妹啊，呢個佢最珍重嘅嘢啦，即係簡單啲嚟講，你唔係捉佢阿妹嘅話，其實咧我諗老老收都唔會就係揾你麻煩嘅、其實因為成個Cookies。或者是老老收的計劃呢，他都只不過是為了阿妹啊可以有好日子過的，他的由頭到尾的想法都是這樣的，即總之你即其實就是奇洛里維斯的狗，你不搞他的狗就沒事的、你搞他的狗你死定了、一樣的。那個國家就屎不行，因為他說、老老收創造了一個和平的世界，咁而呢個和平嘅世界咧，就令到佢哋好麻煩啦，因為咧佢哋嗰個國家本身就冇資源產出嘅，佢淨係可以產出到啲傭兵嘅啫，佢咁講啦。 咁你和平啊嘛，咁啊冇人請傭兵，冇人請傭兵，咁佢哋個國家就唔掂啦，咁解啊。咁之後佢就話哦，要搞啲恐怖活動啊之類嗰啲咁嘅，咁嚟搞亂檔啦，咁咯。咁啊，最基本個古仔就係咁，所以之後終於就佢哋潛入咗去嗰個教團咗啦。咁但係其實嗰班友咧就已經係唔係好知道到底嗰啲遺跡啊嗰啲係有咩用噶啦嚇。咁啊，淨係喺度叫維持住一個教團咁嘅啫。咁啊，老修佢哋就潛入咗入去，咁就真係捉翻啊老修嚇呢、這個。V 不列顛咁啊出嚟啦，咁就叫做解決曬成件事，搞掂收工嚇。咁啊中間有啲同學會啊，大家開心心開 party 啊嗰啲，就都係嗰啲啦。 留尾有冇留翻條尾咧？因為佢本身套嘢又話想搞下一個十年嘅嘛。 哦，咁呢個係可以絕對可以話有嘅，因為咧。原來話阿思思佢嗰個教團咧，其實仲有其他嘅遺跡嘅，嚇咁有講阿思思話，其實佢想去繼續去流浪咁樣去揾其他嘅遺跡咁咯。咁啊，老老手亦都話跟佢一齊。 有冇新機咧？個重點啦嚇，有冇新機出？ 新機啊？ 有，間隔有新機，即係有個 poster 見到個武士嗰個係新嘅喎，應 該。間隔嗰啲新機其實唔算新機嚟嘅，因為 唔係最緊要係。紅我哋咩啊？ 有紅蓮勝天八極同埋呢個蘭斯洛特咧，都係有新形態，即係佢唔係新機嚟嘅。其實嗰部嚴格嚟講咧，嗰部係黑白盒嚟嘅。 嗯。 即係只不過係裝嗰啲特好。 唔係，咁啊已經係新機啦。黑白盒其實係唔同噶嘛，同電視。 係。 即係佢話係同一部機，但係都唔同樣嘅一個機設。总之你机设有改就有改噶啦，你唔好理佢。就算坏同一部机，个机设做过咪做过。喂，你 Air 咪不断喺度改设定，你咪做即系新机啦。 系， 你嗰部话咪又系话初号机嘛，唔同个样咪新机咯。 初号机个样转咗，由新型 系 新机啦。 当咁叫新机啦，系咯。 我想问 下 R78， 即系 R78 成日都有新机噶，成日都转样嘅。 喂，我想问老老修有冇新机揸啊？佢？ 系咯， 我記得就冇啊，啊佢都係揸翻呢個神氣流，但係有冇改咗啲嘢咁啊？唔就知啦。 佢有戴翻嗰個面具㗎？ 有，佢都係斯洛嚟啊嘛，唔係應該 佢有做過斯洛一陣，跟住後屘又分咗兩角咁樣。 因為佢原本就係傳咗個斯洛俾阿豬雀㗎嘛。 豬雀啊， 係啊，咁依家佢阿老老修復佢翻，咁之後阿豬仔又俾翻阿斯豪個位置，佢帶咗一陣咁啦。 咁我想問啊，咁呢套嘢如果真係仲想玩落去，其實有冇咁嘅 potential 咧？講真， 我覺得係有嘅。 啊，都好過星矢啊。 嚇，咁好好多。 唔係， 佢 話曬都新啲係嘛？翻身子都未死， 系啊， 同埋佢个摆位咪似咪系同继续咪同个思思而家流浪嘛系嘛，咁佢可以出翻啲和平之后嘅新势力，咁佢又有啲阴谋，咁佢继续又要 因为 咁好过之前嗰套，即系好似变咗外传嗰第啲人咯，嗰啲人啲人唔中意啊，佢呢套就真系讲翻呢班人咧，咁就都或者得嘅咁 樣。係啊，同埋出曬咧，啲人一過場出現嗰啲，因為現場睇大部分都 fans 啊，因為真係優先場嚟嘅，即係未公開發售嘅。咁啊，哇！啲人好鬼威分㗎，現場嗌曬咁滯㗎。 即係千祈唔好咩講個佢個仔啊嗰啲啊，嗰啲啊失敗啊嗰啲啊。 唔係，因為佢揾翻佢再做㗎嘛。 係啊。 系啊， 你如果揾 你真系 连 个人咁样吓，话咩二代光 环，你一讲博人钱咪收皮咯，系啊，你讲翻佢哋乜棍， 即系你唔犯都唔得啦，系嘛？ 系 华剑雄都唔得啦，其实呢个已经铺坟死硬嘅，咁佢今次就醒喎，真系揾翻原装嗰啲出嚟咁样， 棺材揾翻佢，丑啊，正在玩， 同埋佢，因为佢今集咧佢。少咗好多嗰啲國際形勢嗰啲嘢咧，咁你其實係順好多嗰件事，咁、即就係一個恐怖組織咁樣，咁你 即係簡單啲啦，打咗鬥算啦， 冇咁吹到咁大，其實好 cheap 咁啊，因為之前佢講到，即係佢少少嘢已經可以搞到成世界咁啊， 係 啊， 咁下次應該復活的夜神月啊嘛，係咯， 其實如果要再寫，應該係復，應該我覺得佢嗰啲續篇咧，我記得其實應該係復活夜神月好睇過去玩埋後 夜神月，仲有復活的 L 咁咪好睇咯，喂， 係好睇啲咯，會 好過啲咩 NM 啊嗰啲咁樣話，啲雞排雞油嗰啲都一定甩落。 兩個都死咗，應該喺個地獄度再鬥過啊嘛。 冇乜所謂啫，你死亡筆記本身已經係講緊啲怪嘢噶啦。你求其俾個理由你咪可以復活咯，有咩難度？ 同埋佢呢一張咧，我覺得，因為我真係完全唔知前面，我係聽翻啲同事講嘅啫。咁之前嘅老修會描述佢亦正亦邪啊嘛，我會咁理解啊。雖然佢可能最後都話係搞咁多嘢，就為咗咩自亂世用重點，最後自己會咩化翻個屍羅俾豬著，跟住殺死自己嘛，會好似係咁啊嘛。 呢個臨尾先係咁。係 啊，臨尾先係嘛，但係都係有即係亦正亦邪啦。咁但係今集似咧，佢就話佢雖然真係攞翻個心啦。佢有復老老修嘅能力，亦都有翻曬意識同記憶，但係佢嘅人格係似係金衣之後嗰輯咧，係描述佢真係心狠手辣得嚟，但係處處留一線嘅。佢係一個好嘅勁人嚟嘅，即係唔再係奸嘅咁樣。我嘅感覺 係咁嘅。佢上一即係或者應該話佢以前啦，佢就係無所不用其極嘅。 嗯， 即係好心狠手辣， 同埋簡單嚟講個目標， 同埋咧好多時咧。佢會即係佢唔留一線嘅，即係你哋全部人死啦咁樣，或者係就算係佢叫啲敵軍去幫佢，或者叫啲其他啲人幫佢，幫完佢之後可能都會死嘅嗰班友。咁但係今次咧，佢就全部控制咗啲人之後咧，大部分啦都係控制完呢個 mission 嘅啫，佢之後就放翻佢哋噶咁樣。 因為佢以前嗰個角色根本係夜神月嚟噶嘛， 冇錯 冇錯， 根本就係夜神月。我成日想問邊個配音嘅呢個角色？ 福山潤。 哦，我成日搞錯，唔係宮野真守啊， 唔係， 揾翻佢配 佢啦嘛，揾翻佢配啦嘛，係咯。咁根本佢以前根本就夜神月嗰樣嘢嚟嘅，咁可能佢而家將佢洗白少少啦，想 係啊，好明顯係漂白咗，同埋 明顯地係 今集又多咗落差，因為一開頭就做咗朱古力嘛，咁啊即係嗰啲啊驚啊，要受女人保護啊，母性，即係跟住又好單純咁樣走埋去，又會氹個女仔拍佢個頭，咁啊即係嗰啲嘢會做翻，搞到你好似有啲話即係有啲母性出咗嚟，但係之後又變翻型，又變翻面對住哇要控制住一扎軍隊打佢哋都可以指揮若定咁樣，咁即係有呢啲落差就做翻型個角色咁咯。咁同埋我覺得今集最精彩咧，我作為完全唔知嘅人咧，佢描述咗個敵方係有個子同弟啦，我相信係嘛？其實嗰個係咪男人嚟嘅應該？定係中性啊？即係嗰個跛嗰、那個。 哦，佢話係佢細佬嚟嘅。 係啊，即係子弟。咁嗰個子弟情感刻畫幾度？咁、那個弟殘廢，但係當佢上咗個機械人咧就好勁。佢就係駕駛嗰架新即敵國嗰個新機啦，哇！嗰場打到精彩，咁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最重點佢個家姐係都係有 gears 嘅，佢個能力好屈嘅，咁阿新啲你講下。 啊，咁其實佢依套作品入面咧有兩個新人係有 gears 嘅，咁一個就一開始嗰度就已經出咗啦嚇，咁就係、是會令到對手咧係會見到敵人就變咗自己人，自己人就變咗敵人。咁樣混有個混亂咁嘅啫，但係其實冇乜特別嘅呢、這個嚇，好、簡單嘅搞掂咗呢個人。咁之後嗰個家姐咧就犀利啦，那個家姐咧其實就係 Receive 個男主角個能力嚟嘅，就係、是、當佢去到即係如果佢覺得有問題啦，咁佢就自殺嘅話咧，咁佢就可以翻去六個鐘頭之前嘅。咁所以咧佢有個俾人哋話係一個預言家咁樣嘅，咁當然佢可能佢本身嘅能力未係咁啦，佢係進化到咁樣啦，咁但係佢個表達咧就好鬼死亞人嘅，即係亞人咧咪會佢嗰啲角色咧就係自己兜槍打死自己咁，然之後就會復活咁嘅，佢呢度都有啲似啊咁，佢都係搵槍射死自己咁，然之後就翻翻去六個鐘頭前。 咪啊 ，Tom Cruise 啊嘛，係嘛？ 係啊， 都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最正係一開波咧，佢描述阿老修佢哋指揮若定，真係實行個計劃好順利，殺到入去咁嗰時係大概做咗四分三啦，殺到埋佢好精彩，跟住真係一槍打爆咗個家姐，咁啊第一次殺家姐嘅啫。咁但係之後啄一聲個鏡頭就去咗六個鐘頭前， 係、 就未開始，一未開始之後咧，到佢再一樣攻入去咧，就哇中曬伏兵。就賴嘢，跟住老修仲爭啲想放棄，好慘，全隊全軍中物嗰隻， 咁然後就啊路路修咁嘅狀態，佢點樣用嘅智謀，最後推測到呢個女家姐嘅能力咁樣，然後反敗為勝嘅，幾棍嘅。你問我，即係我作為我唔識認識嘅人啦，我都覺得嗰場戰役係 睇落去係精彩嘅。 係， 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係。 阿老修為有啲新料，唔係好似電視版咁，永遠都係玩地板嘅。 哦。 電視版佢次次都係玩地板。 炸爛啲地板跌落去 啊！係，或者揾火山噴人啦，都喺個地形嗰度玩啊，次都係。 其實你話有冇用啊？咁其實佢都係有用嘅。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有冇啲新嘢啊？可以。定係又係玩翻地板啊？ 唔係，咁佢點樣破解佢啊？又係玩地板啊？ 唔係， 地板嗰個咧係之前嗰度玩咗一次嘅嚇。 咁佢點破解佢咧？不如你講埋啦，呢咪新嘢咯。 咁佢點破解佢咧？但係其實咧嗰度係蒙太奇交代嘅。簡單啲嚟講就係佢話佢自己 set 咗 N 咁多嘅策略啦嚇，廿個到啦，冇記錯就好似。咁然之後咧，佢就將個策略咧講咗俾 CC 聽，等 CC 去做執行。咁因為咧，只有 C C 係唔會受到 Gears 嘅影響嘅，佢咁講啦嚇。咁所以咧，理論上翻到六個鐘頭前 ，C C 咧都係仲可以記得嗰啲所謂嘅 plan 係點樣行嘅。咁佢就用呢啲 plan 嚟逐個逐個試，到底嗰、那個對手嘅 Gears 係咩能力？佢係用個咁嘅方法嚟去試到最後，哦，大約係 咁即係你即係諸葛亮啫。因為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啊嘛。咁其實都係屈機能力嚟嘅啫。如果你講呢啲其實不能夠講得上係策略嚟嘅。Okay? 如果你嚴格嚟講，因為你牽涉咗一啲好屈機嘅能力。 係，冇錯。 Okay? 咁所以如果你嗱老實講啊，呢套嘢咧，我明嘅，因為佢係機械人動畫加其實係一啲超能力嘅戰鬥啊。 嗯 即係你以往咧睇機械人動畫咧，就冇乜呢啲咁嘅元素嘅。通常揸機咪揸機咯，咁啊會比較實戰啊，即係用現實嘅軍事戰術啊咁嗰啲噶嘛。 嗯， 睇個主角啦，呢個 唔係唔同，即係總之佢唔同啦。佢所以你之前之後都好啦，嗰啲機械人動畫 sell 唔到啊。 嗯， 咁而佢呢套咧就係、是、佢有揸機，但係其實唔重要嘅。佢揸機就係佢用拳頭打嚟冇分別。佢就其實佢講嗰啲嘢咧。是啲好超能力啊，好即係其實呢啲其實話係超能力啦，但係其實我覺得係打機屬性啊， 嗯， 即係已經去到個程度咧，一拳超人啊嗰啲，行運超人嗰啲，嗱，其實你現實冇呢樣嘢噶嘛，咩叫做無敵啫？冇無敵噶， 嗯， 但唔係喎，但你打機有噶嘛， 係， 打機係有必中，但係亦都有必閃，咁現實冇必閃嘅喎，阿寶都會攋嘢嘅喎。你真係命中率就高啲定低啲？唔係喎，必閃啫，係 100% 噶嘛，即係佢一定打唔中噶嘛。必中就我一定打中。嗱，呢啲係打機先會有嘅元素嚟嘅。咁而家佢哋就用超能力嚟做一個解釋，佢就當咗呢啲係超能力，但其實好運，其實真係點咩超能力啊？老實講啦， 好運。如果行運超人咯，我嚟講咪招嗰粒我行運星照住佢話佢唔 我知啊，但呢個你喺現實度點樣發生嘅？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或者阿死侍入面嘅好運女點樣發生嘅？因為你喺現實度啊，你點樣去做到好運啊？我問緊，冇噶嘛？你吹話好運咪好運咯？啲、 啊、 敵人會自己踩蕉皮 ，OK？ 佢揾啲槍射你咧，佢係梗係射唔中，因為咧你就自己支槍走火射翻自己，喂呢啲唔咩超能力嚟嘅啫，大佬。即係你點解釋啊？你點去解釋啊、 嗯、 ？OK， 咁當然佢有好多 bullshit 嘅解釋嘅，鬼佬都咁啊話咩？佢控制到啲機率之類咁樣，即係唔係咯？你其實你解唔到，你夾硬講嘅啫嘛。咁呢啲其實我就覺得似係打機上面嘅屬性，或者似係買咗啲買閃啊、買中嗰啲啊，係嗰類啊，係咩叫做必無敵啊？咁你一拳超人，無論你幾勁，佢都可以打死你啊！冇呢樣嘢㗎，你諗下，冇呢樣嘢㗎。咁但係而家啲人係唔理㗎，咁呢啲屬性咁你話有咪有囉，有啲咪好睇囉，佢哋鍾意睇呢啲嘛。咁你睇返啲機械人作品本身呀，佢唔會有得買必中必閃，冇㗎。係。冇呢啲能力㗎，大佬。咩嗰啲駕駛員有咩精神，邊有啲咩嘢㗎啫，呢個 game 入面先會咁㗎啫嘛。即係啲機戰呀，你冇睇過，你冇睇過三一有得買必中必閃呀。 咩友情啊咁嘅，有冇 嘢有技能啊？佢呢度就係啲人有。 呢啲係個 game 先會有嘅嘢嚟㗎嘛。你睇返個機械人作品，佢唔會有啲咁嘅嘢嘅。嚇，個機械人幾勁咯，你都會有人勁過佢嘅。咁你睇下，其實而家啲人咪就係佢唔中意而家啲機械人作品，就你冇出呢啲嘢啊嘛。喺佢呢度老老周咧，佢就好巧妙咧，結合咗呢兩嘢一齊。咁所以佢啲機都賣得㗎喎。 嗯。 你睇佢嗰時嗰啲機，其實出嗰啲 robot 雲嗰啲啫嘛，我又唔係覺得好靚啦，老實講。但我見佢好似都 OK 嘅喎，係咪啊？都賣得 嘅 喎。 嗰陣時有炒嘅， 有 炒。有 炒添啦， 佢嗰陣時有炒嘅佢。 咁佢都算係咧近代咧，仲賣到嘅機械人咁佢都算機械人咧，佢有機械人就係機械人啦。OK， 其實我覺得我就唔係好當佢係機械人作品嚟嘅，其實即係佢有機渣啫嘛，你明唔明啊？ 嗯。 佢有機渣， 同、 埋有打啫嘛，唔係，即係你打拳頭都有打， 唔係佢用機 渣，咁即意思佢有機渣，佢有機渣啫，個重點係，嗱，即其實咧，你可以將咧任何一套咧賣到嘅冇機械人作品加機械人噶， 嗯， 係哇，以為死亡筆記得啊？咦，我咪揸住本死亡筆記揸機啊？做咩？ 咁都得啊？ 咁會變咗咩咧？咁咪變咗基拉大禍咯。点解基拉大和吓、啊、可以必杀呢？哦，原来佢直接喺本水文俾佢写 Q 你个名字，佢又唔怪得啦。你即系点中都得啦，可以写埋点中噶嘛。 唔系，其实我唔系写喺个 keyboard 打先啊，佢出击嗰时 都唔好理佢啦，系啦，是但啦，系、 哦、 即阿宝其实由头阿宝由头到尾原来都唔系揸机劲啊嘛，原来佢成日揸住嗰本 manual 系夹住本水文笔记喺里边嘅。吓、啊，唔怪得啦，赖巴嘛，个仆街写落去先，咁啊死咗啦，系咪？喺、啊、黑色三连星系嘛，查一查叫咩名先吓？呢、啊、三条友咁出名，有埋相睇，死得啦你！点解马沙由头到尾都唔死咧？佢冇见过佢啊嘛。 系乜水？ 重要啊！原来假名嚟嘅。 哦，蒙住面啊嘛，仲要系。 唔系蒙住面，仲要假名啊？边系马沙真都死咗？佢唔系叫马沙咁啊？诶，咁佢就唔死啦吓？系、啊、咪解得通咧？吓、啊，咁啊即刻卖得啦呢套嘢吓，即系其实我就觉得咧，佢系好巧妙咧，将机械人作品咧，即系机械人呢个元素啊 ，key 咗落一个其实佢唔系好机械人嘅故事入边。 嗯， 嗱呢套嘢咧，佢哋冇必要揸机嘅，其实你照系好似平时嗰啲咁讲人嗰啲古仔咁，佢哋咁佢真系攞把剑打都得噶，其实骑士啊嘛，佢就真系加咗机械人落去嘅啫，我认为系，咁但系咁佢就系咁就 sell 到啦。咁當然佢人設亦都好醒穩咗啊 ，Cam 啊嗰啲可以即係做設定啦，係咯，係咯，咁係靚嘅，係 OK， 即係我唔可以否認嘅，即係雖然我唔中意啊，因為老老手係瘦到咧，好似呢、這個誒，嗰度咩話？ 怪蛋成之嘢咁樣， 係怪蛋成之嘢， 又高又瘦，個頭又大喎、 啊，係畫出嚟都唔覺，佢出咗個 figure， 哇！呢隻直情阿 Jack 嚟嘅。乜又隻手型又鋼線㗎嘛大佬。咁唔係呀，但係佢係美型嘅，係 sell 到一班即係觀眾。而當其時佢做嗰陣呢，佢嘅 character 有幾個都係嗰時最 top 嘅最受歡迎嘅 character。係、 嗯、 同一套作品出幾個真係唔簡單。咁事實上佢係非常之成功嘅。即係你可能近代而仲有機械人渣嘅作品呢，佢都算係會唔會都算最後一套啦喂。 嗯 係呀。 天元， 如果你話 天元 有系列之後出咁多嘅，佢算係喎。 天元突破係之前 嘅喎，天元突破好似 早啲啊，係咯， 十年啫嘛，好似老收唔 係。嚇， 老收近啲，係咯係咯。咁所以啊，呢、這個路線都有得諗㗎，即係之後其實都可以，即係唔好真係再做翻啲即係純軍事機人啦。似乎而家啲人就真係唔係太熟。咁呢種老老收式嘅，咁其實佢根本就唔係。即係其實佢唔係咁似機人動畫，不過你加機人落去，其實可能真係會 sell 到，即係意思啲機械人啲玩具 sell 到啊！我講緊， 而家其實有好多都學咗係啲人類故事加機嘅，不過佢可能 但係唔好嘅加得， 唔夠， 因為冇佢呢套咁咩，因為佢其實即係除咗人鬥，因為佢啲機鬥嗰度都 係 做 畫面都精彩嘅。 佢啲機唔係真係當車坐啊嘛，佢真係有揸機，真係有打嘅。 嗯 同埋 即係我意思呢，其實應該調返轉之後做機械人作品可以行都行喺呢個路線，即係機械人係揸機械人嘅，但係就唔係再係以前咁係真實係呀，或者就算超級係都唔係咁㗎，都唔會咁 V 運運，其實呢啲幾 V 運運㗎，講真啦。咁但係呢隻 V 運運式揸機械人咪 sell 到啦，我只係講 sell 到咋，我並不是好欣賞佢咁樣做㗎，我只係講市場個導向係咁嘅。其實我直情唔中意呢套嘢個機設定。如果你講啲機， 嗯，我知道你上次講過話佢係嗰啲喺後面入啊嘛，即係個駕駛艙有個陀背位好核突咯。 唔係陀背，佢成孭住個箱。唔係，其實呢個咧係違反咗你做機設一個好重要嘅嘢嘅，咁你出冤獄第一樣會解決就係咩呢，就係、是、嗰部機點坐個人落去。佢好犀利㗎，佢第一件事就諗駕駛艙㗎，佢唔係諗部機個樣嘅。 嗯。 你拍呢把佢首先係諗咗佢到底點坐入去先嘅，勁咧嚇。咁嗰度卧沙羅鬼係更加勁啦，即係因為好細隻嘅啫嘛，卧沙羅鬼嗰個主角機， 嗯、 即係唔係隻鬼喎，係嗰部戰術機啊。咁但係佢諗個人點樣可以踎得入去嗰下，我成個都係 amazing， 即係點諗到嚇，同埋佢點樣可以做出嚟嗰部機個樣咧？唔係即係變咗四方定圓咕碌啊，即係佢仲係有少少人形嗰樣嘢，我係覺得好 amazing。而呢個老修係求其到咧，喺呢一件事上面，佢直情冇辦法諗到人點坐入去啦。嗰部機其實真係唔係好大嘅，佢不如孭個箱喺後面啦。咁嚇，咁仲有啊，都唔緊要。佢前面嗰部機個樣係非常之裝飾性，佢個裝飾性同佢後面孭個箱係完全不協調嘅。我同你講， 嗯， 所以咧呢件事喺機設上啊，其實直情係 fail 嘅。我唔係講過佢最中唔中意，我唔理你，即係佢個設計上佢係 fail 嘅。不過你一般人唔知點解你可以你唔覺咁就得咯，你唔覺咪得咯。咁有啲佢有孭件袍喺入邊都好啦，佢孭喺個箱度再孭件袍咁樣，即係啊，我成日覺得係我真係唔得嘅，唔好意思 ，OK， 係啊。咁但係你唔好理啦，佢 sell 到嘛，咁啊即係你唔會同個市場拗嘅，係咪？ 係， 係咯。唔係 sell 到唔代表佢好嘅，唔代表佢嘅設計好，同佢冇關係嘅。 咪咁講嘅， 都係因為你中意個古仔，你中意嗰啲嘢，你先要買呢啲機啫。 嗯， 咁佢咧有一部叫高文咧，咁嗰部就其實係阿盧比斯嘅機械化嘅形態啦，你當係咁嘅樣啦。咁嗰部咧就因為佢部機係大啲，咁所以咧佢就解決咗呢個駕駛艙問題咧。咁所以我睇落咧嗰部都好。順眼好多，所以我又買了。 唔係，咁你唔好講特別一部啦，即係而家講佢整體度老收嘅機設係咁啊。係， 冇錯。 但係一個好裝飾性嘅機械，但後面孭住個四方嘅箱嘛，正衣箱孭喺背脊啊嘛。其實啊，你要孭都唔嗰嘢都唔使四方嘅，大佬。 哦，佢後期嗰啲唔係四方嘅，佢 係啊，佢後期嗰啲就好啲，係啊，係 佢 協調得好 啲，就啲量產佢四方啊。但係佢啲主角機 都你個主角機初都係四方嘅啫嘛。 比較四方啲啦， 比較四 方。四 方 啲啦，即係唔協調啊！你唔覺咁樣佢孭咗嚿嘢同佢。 同埋佢嗰個其實應該叫逃生艙，佢嗰個唔係駕駛艙，駕駛佢咧。正常嚟講，佢係入咗部機度嘅。咁但係咧，佢又因為佢啲機咁細咧，佢總之成日會要做逃生咧，咁佢就會個人就會褪翻後之後連個倉，即係嗰個後面嗰個其實係逃生倉咁樣，成個飛走 嘅。呢啲 bullshit 嘅啫，嗰部機你可唔可以掹咗嗰嚿嘢個人坐得入去啊？ 我可以啊， 可以點解佢要孭住嚿咩嘢？ 我係飛走啊！ 逃 開頭嗰啲就 唔係，即係你講佢架機係可以成個人入咗落去？ 係。 點樣入咗落去啊？ 點講？其實佢部機雖然話細啫，但係其實佢嗰個倉嗰個位係夠佢，即係你當佢嗰個機入面都有咁差唔多半個倉咁大咁樣個。是救个人坐入去。 半个仓咁大救个人呢 他 坐的话你搞清楚他坐的话他不是跪或者是 power loader 或者那些這形式去驾驶的话。 嗯。 有一个是攀到是得条女。 他真的可以整个人甩了个背着那嚿嘢坐到人去。 他的描述得了。 他描述得了你试下拿部模型看看你就知道了。是不得的我跟你说。 唔係，總之佢其實冇解決到呢一個點樣錯嘅人嘅問題嘅。 嗯。 誒、啊，咁可能你一般觀眾你唔會 care 呢樣嘢啦，即係我哋機設你，即係我都會參加呢啲比賽嘅。OK， 嚇、啊，咁我哋第一件事就會問㗎啦。誒、欸，個人點樣錯㗎？嚇、啊，咪一你真係坐凳咁坐㗎嘛，大佬啊，你明唔明啊？ 嗯。 咁如果你要解決呢啲問題咧，嗰、那個人好難係坐凳咁坐㗎啦。你好多時都會係即係半跪啊，或者好似即係半踎啊咁，你先可以解決到咧一部咁細嘅機隊點樣坐嘅人。而裝甲騎兵咧，其實佢只腳都要伸咗去前面個肚度揼咗嚿嘢出嚟㗎。 嗯。 都唔係講笑啊！你而家講你而家部機咁細啊，你係要有人體工學喺入邊啊。係。唔係你話得唔得啊？你話乜都得，你話佢同部機結合都得，你講啦。咁你實質佢係真係部機嚟㗎嘛，佢唔係神奇部嘢係龍神丸啊咁嗰啲嚟㗎嘛，唔係話喺裏面吸咗佢之後個無限空間，你都坐咗落去先講啦。咁其實佢係唔得嘅，你自己睇下。你自己睇下得唔得。總之佢嗰、那個那個華麗嘅外觀呢同佢孭住嗰啲嘢係超唔協調嘅。我講完啦。 嗯、 所以我自己唔中意啦 ，OK， 到底有几多人唔中意我？我讲喺我啫 ，OK， 我从一个机械人嘅设计嘅角度去睇呢样嘢唔合格嘅 ，OK。咁但系唔重要，我就系讲话佢 sell 到咪得咯。 系， 因为而家都系讲 sell 到啫，套戏拍到屎咁，但系哇，大票房冠军啊嘛。 嗯。 咁班人中意食屎，我何必要煮啲鮑魚、鮑心翅到俾你咁煮屎咪食咯？係我係講緊咁啫 ，OK？ 咁但係如果你從真正佢個設計好唔好咧，其實個設計係唔好嘅，我同你講。 係。 喺機設上係 fail 嘅。你問阿出冤語，你睇下佢會唔會同我講同一樣嘢？你試下。 嗯。係。咁啊。 咁但係嗰啲機賣得，玩具賣得咧係事實，因為套嘢得，啲人中意。係啊。咁其實佢個樣係點呢我都覺得亦都唔係咁關事。其實最緊要係套嘢 sell 到。咁咁所以呢個都可以係之後嘅機械人動畫嘅一個參考啦。又或者佢都製作唔到新㗎啦。咁呢個 IP 咪再碌多十年啦。 係冇錯。 咁我都覺得係佢哋而家 Bandai 啦，係咪都係 Bandai 嘅啫，係咪？係。啲玩具係囉係囉係囉。我唔知道動畫邊個製作啦，係咪都係 Sunrise 㗎？係。都係係囉。咁即係呢個即係又係佢哋一啲玩具 line 嘅新嘅想攞返出嚟玩嘅嘢啦最少係咁啦。 嗯。 都好過聖戰士啫最少係咪 哦咁好好多。 係囉係囉係囉係囉。其實係咁嘅係。咁都冇乜嘢㗎講到尾都係玩具市場點樣去再有嘢可以出。咁我都係呢個角度嘅原因所以先會有復活的老老修。 嗯。 我唔係離題呀講啲嘢。 嗯。 即係點解會有復活的老老修我都係因為 Bandai 需要。需要呢條拉， 需要老豆啊嘛，佢哋 係啊，因為呢條拉應該仲 sell 到係，咁喂，咁有冇嘢？有冇嘢再想對比？快啲， 有繼續，仲有啲嘢要講，就係咧，咁呢套老修咧都係啊機人片入面啊少有嘅呢個 即咩叫機人片啊？ 機械人片啊？ 哦。 是少有地係。 我聽過第二樣嘢啊，機人啊，機 係都有關嘅嚇。 機片係 咯，因為都係受呢、這個好受女性歡迎啊，當然就 係 BL 嘅，係都有嘅，有嘅。 就因為豬著同阿老老秀嗰段情 係好明顯 啊， 係 咁啊。 Cam 幾時有冇呢啲嘢啊？ 係 咪好地地阿小英咁天真可愛都要得佢阿哥同阿嚇阿邊個話哥叫做 哦阿雪兔啊？ 阿雪兔係落去。 咁啊，當然仲有阿姿勢同阿小英都嚇、啊、有啲嘢嘅嚇，啲、啊、人覺得啦 嚇。哦，係唔係有啲嘢直情係嘅，大佬叻到出面嘅，睇到係。 咁啊，所以咧喺在場啊，啲女觀眾咧都真係一到嚇阿豬雀同阿老老修獨處嗰陣時咧， 都濕曬啦，都 狂叫啊， 都濕曬啦嚇。 咁呢個不打都感受到啦，係嘛？ 唔係，你問我就咁睇，我覺得啲女又得咯，即係啲設計又靚嘅，咁啊，總之吸引我。 唔係佢話啲嗰啲觀眾嗰啲女啊，唔係講緊嗰套戲入邊嗰啲。 觀眾啲女有冇好大反應嗰啲啊？ 觀眾啲女一見到阿盧老修同阿 好多女仔咩？唔係啊，都唔係啊，大部分我都好 喺前排啊，喺前排嗰度啊，可能你冇留意啊，佢哋一我 第一排嗰啲， 我睇住佢哋幾大反應啊，喐曬啊個人。 哦，係啊，好似係啊，前排有扎咯。咁我覺得你閃 cam 啊嘛，咁你 cam 你梗係其實 cam 係少女漫畫嚟噶嘛，我嘅理解。佢畫開嗰啲啊，我理解啊。不過呢套唔係少女漫畫，但係佢個人設係少女。咁實有女嘅，實有女中意嘅。同埋佢啲嘢，即係嗰啲，佢咪嗰啲玩啲咩妹控啊，又玩後宮啊咁樣。咁係醫科啦，係嘛？大把 妹後宮嗰啲就嗰啲就向對仔嘅啫，嗰啲 BL 嗰啲嘅對女啊嘛。 BL 啊， 係啊係啊，佢同豬著嗰啲擺明兩個咁樣咧。 系啊， 真系搞嘢咁咯，咪乜样都有咯。我啊觉得我 有男又啱，女又啱，佢都做好， 跟住又有吉祥物嘅，你跟住有啲 Q， 跟住另外有啲好大只但系又傻嘅咁样嗰啲咯，系啊，实有样样角色都有咁咯，系啊， 系 OK 啦， 系 咁 啊，系嘛，我反而想问啊，点解呢套有机械人嘅，点解纷纷连睇都冇睇过咧？我一见到啲人都睇嘅，咁啊睇完我唔中意啫，咁我咪冇睇。咁但係點解分分會睇都冇睇咧？我都想問下呢樣嘢。 我對個人設好冇興趣啊！ 明白，我明白，即係 第一眼我已經覺得冇對我冇吸引力啦， 唔吸引。 啊，咁機設我都係覺得唔中意嘅，咁冇一樣嘢中意，所以我睇都冇睇過啊，其 實。哦。唔係，其實我都乜喎？其實我咧係 Peter， 我同佢尋日都食飯傾開，我先知係 cam 人設喎。我其實有睇 cam 嘢喎，我係前嘅 cam， 即係我係冇睇到咩咩咩 T 字頭嗰個咩咩咩翼啊，同埋嗰個 S S 咩咩安力。我之前 cam 嘅作品我睇曬嘅，即係我有睇 S， 我有睇《東京巴比倫》，我連嗰啲咩 cam 校園偵探團嗰啲乜鬼咩咩怪盜十二面相我睇曬嘅。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我都甩咗。 我又唔係覺得佢好平時啲 cam 嗰啲嘅， 唔似嘅，即係得個人設嘅啫。係啊，唔似嘅。 當然佢有啲影子，但係咧佢唔係咁同嘅。 係啊，唔同嘅，唔同嘅。佢仲姓阮啊，即或者如果現代就 X 啦，佢都唔同嘅。唔同。係啊，唔同 嘅。即係 cam 自己嗰啲就一睇就知啊。佢嗰啲個唔係咁似嘅。 係咯，係個人係人設咯。你一講我發覺就真係似咯。 係啊。即係好似咧，你又從佢零時咁，即係佢自己嗰啲一睇啊，似從佢零時。但係從零時有幫人嚟做人設嘅喎。咁你睇貪官或者咁如果嗰條女唔係咁嘅樣，我又未必知呢套係啊松本零士幫佢做人設㗎喎、哦。因為佢套戲入面又唔係咁多嗰啲好松本零士嗰啲好 signature 嗰啲。雖然咁都有嗰個大叔咁都係嗰啲咁嘅好似仙神咁嘅樣嘅。咁、那個女角都係有啲仙人女喎。咁你除咗嗰幾個出賣咗之後呢，喂田紅啊你啊嗰啲。嗰又冇特別覺得好即係咁佢都係啲古代進咁，但係咁呢啲咁嘅主角樣都好多係咁樣粗眉大眼係咪？佢冇咁識嚟長嘅，會幫人哋做嗰陣會， 嗯， 即係從嗰零時都會嘅，即係佢幫人做嗰啲，或者撐西遊記嘅都係啊從嗰零時嘅。你有冇好覺得你睇嗰陣覺得係千年女王嗰啲嘢咧？咁你又唔覺喎、哦，唔係好覺啊，係咪？ 嗯， 係啊，唔好覺啫咁。咁但你睇真啲扯喎，羅拉公主其實咪又係千年女王，不過佢笠住個死人頭盔咁，佢又冇咁強烈囉。會咁可能你始終幫人哋做人設，可能都有啲人哋有啲指示啊，或者有啲嘢啊，我唔知啊，係咯。咁但係你話靚唔靚？我覺得都靚嘅，係咯。咁好，我覺得都好過啊，金金色嗰啲嘅。你問我就。 男仔系 ，跟金蝎过咗蝎之后，再过多唔知几套嘅，之后啲样全部一样，开始啲人闹啦就。 系啊， 吓唔系我突然间金蝎嗰阵已经睇得到呢个问题噶啦，点解啫？咁佢哋中意套嘢，佢又爱屋及乌啫。咁但系如果讲人设嚟讲，咁呢套最少唔系个人一样样，最少冇呢个问题嘅。 嗯， 啲人都你好清楚分得到边个系边个嘅。吓，咁、啊、人设嘅功力上，我翻嚟讲，我就唔会怀疑呢样嘢，系咯。我系机设啫，我自己系。 如果我咧嗰阵时老收咗开头即第一辑做嗰阵时咧，我冇睇嘅，即我唔知系乜嚟嘅。跟住喺后屘做完，即系赞到话神作咧， 就翻睇， 跟住我先翻睇，咁睇完我觉得 O K， 咁到第二季做嗰阵时咧，咁、我开头都觉得 O K 嘅，嗰个系越做越唔对路，跟住就觉得玩嚟玩去都系一样，咁就觉得。 麻麻地。咁同埋咧，第一輯嗰陣時咧，好似係深夜做嘅，係有露點畫面嘅。O K 啊 ，O K。 今集其實某程度上都有 嚇。咁、但係嗰時第二輯嗰陣時咧，即係第二季嗰陣時咧，就因為時間轉咗，好似係00即係 Double O 嗰陣時，第一季同第二季中間嗰時間做嘅，咁啊變得乾淨咗好多嘅，一落咗去晏晝做嘅，我記得。 係。 哦，明白。 哦，咁都係爭露點啫。 唔係，但係有冇藏戲啊？其實成套戲，其實阿魯魯修搞過幾多個後宮？ 冇嘅喎。 有冇真心搞過啊？ 唔係，我想講魯魯修係對其他女係冇興趣嘅，佢淨係對佢阿妹有興趣嘅，基本上。 哦，咁嘅。 咁你我唔明白，但係咁佢都有愛㗎，佢對思思唔係有愛咩？即係冇嘅，當性奴。冇嘅。 唔可以，你唔可以咁樣形容。因為呢條友係唔搞女嘅，你應該要咁樣。 即係因為係好高智慧，所以都 素食。 佢唔好呢啲嘢嘅。 唔係，其實好過夜神月嘅已經其實。 係，佢會對啲女好嘅，佢會對啲女好的。 即係視為工具啦，佢淨係中意自己弄權咁啦，係嘛？即係總之要為咗自己目的咁啦，係嘛？明白。 初係咁嘅，但係後面都對啲女好嘅咁但係就唔會對佢哋有啲咩奇怪嘢做嘅，呢條友係唔會做啲咁嘅嘢。佢同豬雀有冇搞過就唔知啦。 OK。 咁佢唔會玩到成有床戲嘛？突嘅你 BL 你去到有床戲嘅咩？平時嗰啲都冇㗎。係 冇，但係會打車輪咯，即係會爭 打車輪啫。唔會直情見到兩個男人咁喺張床度。 係啊，係啊，我戴開眼界係無面超人嗰次啫，即係阿芬芬介紹嗰次，我真係戴開眼界。 通常都唔 瞓喺個床度，我真係第一次見啦。 你諗下，即係好似呢個 Iron Man 同美國隊長咁啫嘛，佢俾你幻想啫嘛，佢唔會佢兩 冇錯，其實 BL 係要你自己幻想㗎，如果唔係就唔過癮㗎。係 啊。 佢做埋出嚟嗰套咪鹹片囉，演變咗係。 係。 佢等你自己諗㗎，係需要呢、這個先係個巧妙嚟㗎。即係啲婦女係鍾意幻想，佢唔係鍾意去睇到。即係你唔可以用睇 AV 咁樣去理解呢一件事嘅。係。即係你其實唔係想睇到嘅，你係自己幻想個睇到係喺你個腦度發生嘅，補完出嚟。 冇錯。 嗯。 系啊， 咁先至系高手嚟嘅，系啊，你直接，哇，嗰两个大佬，唔系啊，有啊，嗰时我咪讲过咧，我都中晒招咧，嗰时有套乜鬼机械人啊，吓、啊，扮晒高达咁样噶嘛，吓、啊，哇，等买饼带睇下先，哇，机片嚟嘅原来， 真系 机片，你哋讲完我插咗嚟睇啦， 得唔得？你接唔接受到？ 佢就 机片 系，佢就系画埋入喎，佢度， 系系咁系咯。嗰啲係嗰啲男人仲要個大隻佬嚟㗎，即係淨係嗰隻機啊，機片啊，淨係喺度，係個個手瓜起剪嘅，即係輕貴嚟嘅，哇，幾惡頂啊，大佬！ 即係海虎， 海虎啊，你可以咁講啊，係咯係咯，你咪當0083咁咯，咁但係阿假圖同阿邊個一個啊？阿個主角咩話？胡辣奇就藏戏咁咯，你当系，仲要落埋有要落格仔，唔系，其实有冇格仔版嘅，你知唔知啊？ 我一时睇好似我冇格仔版嘅，其实 你已经系冇格仔版，唔系，其实有噶呢套嘢，其实你识搵咧 ，YouTube 都仲有得睇嘅。 咁样 哇，真系睇到吓亲人，唔系啊，因为点解会买？因为其实佢机设嗰样嘢全部系咩噶？即系阿小林城啦，小林城咪仲高达咁嘅咯。小林神做喎，大佬嚟我歌機設，咁跟住哇咩音樂啊咩嗰叫咩話？咩天野正道啊定咩？即係嗰時又係搞咩鐵甲人啊嗰啲咧，嗰啲音樂好勁，即係佢成個班底係啲好勁嘅人嚟嘅。但我冇諗過套嘢係機喎。 哦， 喂，套嘢個主題嘅今日係機片啊，揸機械人只不過係啲好其實係陪襯嘅啫。係， 嗰度好少時間揸機啊，我見到 好少時間揸機嘅啫。咁總之最呢套嘢就係出咗一集之後就冇㗎。係 搞機人片嗰套嘢。 冇錯，搞機到，所以你成日話機人片，咩叫機人片啊？呢啲係機人片啦。冇咗蟹字，機人片。係。GAY 啊，個機係 ,OK。咁都有試行過㗎呢樣嘢，但係好明顯係失敗嘅。即係就 OVA 嚟㗎呢套嚟㗎，但係冇㗎，出咗一集直情完全覆沒。 點會去？我唔知道會唔會而家係反而有市場啊！我唔諗 都唔會啦，有少部分人都會中意呢啲嘢。 係 咪？即係實在好核突啊！嚇，佢唔係話兩個美型啊，都哇大佬好關起點咁幾 豬著咁樣。 唔係唔係，真係 Iron Man 同阿同阿美國隊長係畫埋出嚟，係入埋嚇。 會唔會唔止咁啊？係雷神同唔知邊個啊？同阿 Hawk 啊？ 聯合衣啊？ 係 啊。其實咪差不多，你覺得有咩不同啫？總之兩個都是咁嘅橫練肌肉人喺度咁樣嚇，你真係想睇？唔係咁，我知道 有一個市場，有一個市場我肯定好狹窄。而呢個市場嘅人點會同時喜意睇機械人啫？其實呢兩樣嘢結合簡直係戇跨嘅，我覺得係。係。啊，咁唔知道真係有人咁做過嚇，真嘅。咁你後尾就摸到呢個叫 BL 路線，因為嗰啲好早期嘅，嗰時都未有呢啲咩 BL 呢啲咁嘅，係啊，咩婦女啊咁 嗰啲。貴啊嘛嗰時， 係啊，興貴就反而有啊，即係呢啲啊，係呢啲咁嘅。 冇錯，嗰時興貴又未有 BL 出現喎。 哇，大佬，但係真係你畫埋係直情嚇咁樣搞埋咧，就真係好少嘅嚇，係啊。 嗯。 唉，算啦，系啦，呢啲吓，我唔记得套嘢叫咩名啦，揾到又 post 俾大家睇下，系嘛？即大家咁有兴趣，系嘛？即系 Free Man，Free Man 都唔够劲啊，系嘛？系咯，Free Man 对白牙线噶嘛，未睇过喎，系咯。 哇，真系咁犀利啊！ 系咯，可能 Free Man 对啲男人添嘛，大佬 ，Free Man 就搞女嘅啫，你睇开嗰啲。啲嚟征服啲女系靠吓上床咯，征服埋啲敌人，啲男人都系靠呢下，原来系嘛？你未睇过咧，系咯？ 哇，唔会睇咯！ 打打下，不如嚟翻剂先咧，咁跟住哎呀，跟住好冧啊 ！Freeman 就唔打啦，第一变合作添啊，以后两个组织系啊。 嗯。 哇，你未睇过咧？ 变咗鸭咯，咁咪 ？Freeman 不嬲都系鸭嚟噶啦。 系。 啊，不嬲都系啊，系。 系咯。 系啊， 系啊，差唔多咁样。 唔係，佢打嗰陣咧係可以維持呢個勃起狀態噶嘛？佢我記得佢有一集係咁嘅，即係嗰班敵人竟然咧係驚訝嘅喎。 係， 係啊，係咯，好明顯都有少少， 我就 係 記一集 咁嘅傾向啊。 我就係記一集點樣吹都吹唔起，跟住佢話有控制嗰啲。 哦， 喂，係啊，佢咪話咩以後想再有呢個至高無上嘅享受，又要幫佢啊嘛。 嗯 嗯，那個好似咪係嗰個， 哦唔係，邊個？呢個係嗰個嘅複製人咯，打我就話頭先你一句嘢好出嘅。頭先我話嗰個就係話佢第一次見到佢喺唔知邊度殺人係 model 嚟，我諗起有一集僱傭兵，我嗰個就捉咗佢之後，就本身喺度搞佢，但係佢完全冇反應嘅，跟住話。 係啊。係咁，呢個都唔激啊！呢個唔激，搞佢應該唔係搞啲女，即搞嗰班男人僱傭兵。 是 啊，征服晒嗰班雇佣兵咁咪搞掂咯，系嘛？唔使打啫，唔使打，嗰擂台唔系打低佢嘅，系啊，即刻嚟啊，同佢啊， 咁样 嘅，即系嗰条大只佬好冧咁样，哎呀 ，free man 真系好嘅啫，咁啊， 嗯， 系咁样啊嘛，你未睇过咧，系咯，即系你试下整啊，即系时尚啊边个啊？唔系时尚嘅，写个系边个啊？小池一夫啊，啱瓜咗咧，小池一夫都俾你激到翻生嘅啫，你试下、啊，你试下写咧。 好 真系 free 名嘅真系，好 咁系啊得系唔多啦。 喂嗱，揾到嗰套啊，嗰套机械人动画俾大家睇下，试下再揾下先。我即系我连连嗰叫咩名我都唔记得咗啦。 嗯， 有马仔嗰揾到 send 翻过嚟，我真系唔 好耐啊。 即系唔系嗰套嘢应该系英文版嚟嘅。 我睇完都唔记得，唔想再睇，所以都冇 save 台冇记忆。 咁但系大家未睇过噶嘛，咁啊就喺我贴翻啦，揾到就系咯。 嗯， 咁精彩嘅嘢系咯。